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九十八点二，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湖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湖点秋香。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樊雪。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以及我们主播的风采的话，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账号搜索我们九八二魔力工厂，来看看我们话筒背后的人是长什么模样的。 当然，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在我们的手机上来搜索我们的活力九八二，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希望各位多多点击关注，多多的提问，多多的留言，我们都能看到。 主要是还是得给我们送点小礼物什么的，是吧？ 这是最关键的吧？ 对，这才是最关键的。但是好像就是这礼物能到咱们手似的一样，好像也没太大关系。 这些东西啊，都是大家的一份心意了，对不对？今天我们依然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小磊。 Hello， 小磊，给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晚上好。现在是一只半落汤鸡和大家打招呼。刚刚来的时候是坐地铁，进地铁的时候还是晴空万里的，出来地铁就是滂沱大雨，幸好拿着伞。但是我到现在已经在穿着两只湿透的鞋和大家一起来打招呼， 还是要提醒大家， 对， 现在外面下的雨特别大，希望大家小心出行，注意安全。 那么在北京地区的各位朋友呢，除了可以收听我们的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一定要注意，我们刚才也给你一个温馨的一个小提示，希望大家没有带伞的话，还是要打车啊，不要淋到自己。好，今天我们请到了小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又是到了咱们三个一起来盘点最近的一些最热门的一些情感话题的时间了，对不对？因为最近啊，又有一些情感话题又是登上了各大热搜榜，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那么究竟咱们几个是怎么看待的，以及我们的朋友们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我觉得今天有必要来借助我们的博后点秋香的这样一个平台进行探讨和交流一下，是不是？那首先呢，我觉得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就是一首歌两颗心，来看看我们这首歌背后会有哪些情感的故事。今天为您推荐的这支 MV 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来自于我们的范 玮琪，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一起来听。 这个前奏就很熟悉啊，一听到之后咱们就知道这首歌是关于友情的啊，而且是一种很欢乐的友情。 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 刚刚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支 MV 呢，是来自于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我们都知道这首歌是关于啊闺蜜和友情的一首歌曲，对不对？相信二位也听过哈。对，我觉得 我是想起了，我是想起了，就是 嗯， 其实就是想起听到这首歌，我当时想起的是很多年前的朋友 啊。 嗯，就是 现在还有联系吗？ 嗯，没有了， 没有联系 了，就是泛泛之交、 啊、 真的是泛泛之交、 啊、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好像是初中、 嗯、 对，当时听的时候都是和自己的当时好朋友来听的，但现在他们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了， 就是现在联系已经很少了，是吧？ 对， 我觉得我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当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年少啊，那时候的朋友可能到现在来说联系的频率减少了，而且每次都是简单的一些问候， 对、嗯、 但是他还是在我们的心里哈。 但是现在见了面之后、嗯、其实还是会有些许尴尬的，因为我觉得现在之间的这些人的距离就不仅是十几年之间不一样的生活或怎么样，更多更大的是渐行渐远的价值观、嗯、 不过他们大多数还是活在我们的朋友圈里。 对， 嗯， 那小磊今天说到这个话题，我觉得最近我们能联想到的一个就是最近啊，我们的这个微信哈、啊、也是推出了一项新的服务，那就是在隐私选项里啊可以查到那些半年内啊没有单聊过、没有共同的小群，而且半年内没有回复过他朋友圈的好友。其实这个很多的朋友在当时就是发现这个新功能之后也是进行了搜索，发现哇那真的好尴尬，因为人太多了。 是的、嗯、 就有了这个功能之后发现自己没有朋友。 其实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微信好友不一定代表是真正的生活中的好友、 嗯、 那么有了朋友圈可能人很多，但是依然可能缺朋友， 是 这句话可能说的并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问题呢是有关于怎么说，我觉得跟友情有关系吧、 嗯、 具体为友情，那就是朋友圈有哪些人啊我们长久的不联系该删，哪些人是一定不能删。我觉得先聊一个稍微浅一点的话、嗯、就是哪些人是可以删 啊，可以删的。 对， 嗯，可以删我觉得还是可以看自己对他的这种感觉，如果感觉非常讨厌他或者没有和他聊天的必要的话就可以删掉。比如说、 嗯、 三观不一样，他经常骂脏话，或者是发表一些和自己观点不一样的这些朋友圈， 非常自私的一些 对心态， 这个归为扰我心智乱让我心忧，然后扰我梦想的这类人、 嗯、 因为我记得就是有一个作家叫麦家，他说过一句话，说这个人生的幸福是在于减法，社交也是如此， 也是这样。对，我今天也是看到了这句话，也是非常有感触哈。其实就是社交也是需要有质量的社交，不在于数量啊，在于质量。 嗯、 那么刚刚小磊所说的这个，我觉得是我也是一定会删除的，因为怎么说，我觉得三观不一致的，你看到他的留言或者看到他的评论，你会觉得很生气。那这个人为什么在你的朋友圈里呢？ 对， 有点愤世啊，这个有点。那么这是第一类，还有没有？樊雪，你有没有哪种人觉得不是特别适合存在于我的这个微信好友里面？ 嗯，我觉得是。 就是我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嗯、 就是我无心说的什么话，在我们群里说过的一句话、 嗯、 就让人觉得别有用心了，他会截图给别人看、 啊、 然后就造成了我和第三方的误会、 啊、 就让我很尴尬，就明明我不是这样想的，因为他看不到前文啊、 嗯、 只能看到只言片语这种， 对对对， 然后这种所谓的朋友、 嗯、 或者说所谓为我好的人、 嗯、 我一定会删的 啊、 嗯、 其实这种就是说有意在曲解你们之间的理解和关系了，我觉得这种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稍微有点可怕吧，就是还在你朋友圈里，因为他对你的人已经造成威胁、嗯、 对，有点像 我是觉得有点挑拨离间的意思、 嗯、 像整个朋友圈里的一个搅屎棍， 不定时的炸弹 嗯， 对对对， 就你不知道他哪天就在后边捅你一刀什么的、 嗯、是刚刚你们二位提到的这些都是必须得删、嗯、还有一类人我觉得是就是你还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删，是这种你们一定会经历过，比如说代购、 嗯、 微商，比如说没事就给你转说啊，请你也转发这条微信， 投票， 然后对投票、 嗯嗯、 还有说我要清理一下好友，就给你联系可能半年以来只有两条微信， 还有 一条微信都是有关于这种的， 是、 啊、 还有一类 嗯， 没事儿，哎，樊雪最近有钱吗？ 借钱的， 对， 盗号了是吗？ 最烦这种朋友了， 借钱而且不还， 就可能我是长了个可能就是像有钱人的样子嘛，还是怎么的？嗯、 但实际上呢？ 嗯，就是哎，就是 嗯，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兜里都是苍白的， 嗯，比脸还干净。 对， 嗯， 所以刚刚我们聊到这些，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您有没有同感？那么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深度的合作直播平台花椒上与我们进行聊天，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上与我们进行沟通，因为我们也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探讨，看能不能我们的答案够不够全面，您的答案是不是也可以被我们所接纳，是不是？刚刚是聊的是那些我们必须得删的人，我觉得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聊的话题，就是说我虽然可能半年啊一年没聊过天了、 嗯、 但是我依然舍不得删。 对， 你觉得有哪些人是会有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曾经亲密的朋友吧、 哎、 比如说小学初中我们曾经玩得特别开心、 嗯、 度过了非常愉快的童年， 就像是刚才我们放的那首 MV 一样、 嗯、对，像这个秋天和夏天一样这么亲密的关系， 对， 但是现在我们也长大了，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各自有各自的大学、 嗯、 对，不在一个城市，可能交集会少， 嗯、 然后渐渐的朋友圈里的联系就少了， 对对对， 可能就维持靠一个赞来维持我们这个仅有的联系， 嗯，但是依然舍不得删，因为你就担心说万一他哪天再有重要的事情再联系我、 嗯、 我就觉得他联系不到我，可能我心里会有内疚感， 对 对不对？ 而且也舍不下那份情吧，童年的这份情， 嗯，我觉得小磊说的这一点我觉得是的确是咱们没办法去割舍的亲密关系哈、 嗯、 第二种我觉得就是我个人觉得哈是那种你曾经为他付出过真心、嗯、或他曾经对你付出过真心的人、嗯、就是之前的对像朋友啊或者说恋人之前付出过哪怕是前任，我觉得只要是两个人曾经彼此深爱过、 嗯、 彼此的那么的信任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舍得删的， 对，就像是小王子里面就说这个玫瑰花为什么那么珍贵、 嗯、 是因为他在他身上所下的时间和心血才让他显得尤为珍贵， 对、嗯、 就像是咱们朋友之间交往一样嘛， 是，还有这么一句话说，也许你在我的生活中已经消失了，但是我依然放不下曾经我们俩之间关系的那个我、 嗯、 他其实放不下的是我，根据这个人的聊天记录或者说根据他的朋友圈，你能联系到丝丝毫毫的有关于自己曾经的那段岁月， 对 对， 而且我 这是第二类， 嗯，而且我还觉得陌生人也不能删，但是要看什么样的陌生人，就是有过一些交集的， 嗯， 就像我今天刚刚发生的事情， 嗯，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一开始在家里连的是无线，然后不知道自己手机停机了， 嗯， 然后一直在上地铁之前都没有发现，结果上了地铁发现自己停机了， 嗯， 然后我就向旁边的一位女士问她开能否帮我开一下热点，我连一下热点，然后我自己充上话费，然后她就帮我开了， 嗯， 然后我就加了她的微信，然后就想说挺感谢她的，然后给我救了急， 对 对，而且她一点疑惑都没有，因为是陌生人嘛，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疑惑， 嗯， 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会不会坑我呀，但是她一点疑惑都没有就给我开了热点，还挺感动的， 这我平时在地铁上就容易不带个零钱什么的， 嗯， 如果说 他给我换就微信转账什么之类的，就特别痛快或怎么样，我也舍不得删。 对， 我前段时间我爸妈来北京也是遇到了一个非常暖心的事情，就是也是两个人来到北京之后想坐想骑那个共享单车嘛，可是两个人没有下那个 app， 可是这个时候就是因为距离，就是打车也打不着，但是距离还不是特别近，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陌生的一个女子，然后过来之后也帮我爸妈扫了这个小黄车的那个二维码，然后替他支付了。然后我爸妈说，要不姑娘我们加一下微信好友，我把钱转给你。然后姑娘说，特别暖心的说，我这办的是那个月就是一个月的那种会员，所以说您不用打给我了，我就请您骑了。 好暖。 我觉得这种如果说加入在微信里面，我就定期哪怕是点个赞评论一句，您是觉得你不可以去把人删除的那种感觉， 不能做过河拆桥的人。 对，所以说这也是在陌生人中依然有一些我们不舍得去删的人，那就是说曾经帮过我们，或者说曾经 给过我们温暖的人。 没错，这是第三类了哈。那还有没有呢？你们俩回忆回忆。 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 咱们今天像就是一点点的罗列哈，因为不舍得删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我特别不爱发朋友圈，真的特别不爱发朋友圈。然后包括现在朋友圈也都是那种三天可见呀、什么的。 对。 然后就很少人能看到我的朋友圈，或者看专门去看我的消息，因为大家会觉得我不太发朋友圈之类的。然后我就特别珍惜那些给我点赞的人，让我觉得自己特别有存在感。 对，就是平时没什么人给点赞，然后突然有一些人，就是每条都给你点赞的人，你就觉得这种人哪怕我们没聊过天儿。 对，我其实是觉得他一定是很关心我的生活的， 是 对，无论我们两个交集多不多或怎样，他一定是很关心我的生活。 对，起码他从好友列表里刷到了你，然后打开了你的朋友圈，想来关心一下你的生活。 对，我觉得这样的话也是说以一种相对来说有稍微有点距离感吧，稍微有一点点冷静的那种方式去关心一个人， 但也是一种关注和关心。 对，这是关注吧， 就是也让我觉得真的是挺温暖的。 对， 因为我的赞真的是特别可怜，少的特别可怜。 回去我给你赞一个。 好，我们挨个赞一遍啊。然后接下来还有两位朋友也是跟我说还有两种可能不能删。他们告诉我说怎么着呢，说第一点说是我不确定这个人跟我未来要有没有什么多大的联系，但是我依然想知道他未来过得好还是不好。对，他想知道他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说纵使说两个人之间可能有一些嫌隙，但是我依然想知道他未来是不是过得还可以。 是， 对，这是一种也挺阳光吧，也算是我觉得一种暖心的朋友吧。可能他不会就是主动的去破解这个矛盾，但是还是在默默关注着。对，然后还有一位朋友他就很有意思了，说我这是个单身啊，单身大龄青年，所以说在我的这个朋友里面，对单身的女性我是一定不会删的。 有没有那么一些希望？ 对，所以说 心太强了。 对，我觉得稍微劝一劝他赶紧来博虎点秋香就好了，对不 对, 对， 这里我们能交到， 毕竟我们是一个大型的交友节目。 对，所以说怎么说，各位多多的支持博虎点秋香，多多来博虎点秋香。同样的话，我觉得也是在我们这样微信推出一个新功能之后，你也要斟酌一下哪些朋友能删，有些朋友还是不能删。 没错， 对，这也是我们今天一个互动话题，我觉得是非常的非常的就是时兴的一个话题，因为也是微信在昨天刚刚推出的一个新的功能正式实行了哈，所以也是我觉得今天咱们在第一时间进行了讨论，也是探讨了一个有关于友情的关系。我觉得最终我觉得我们的几个的观点，我不知道大家两位认不认可哈，就是说朋友之间有机会还是要多聊聊天，还是要多沟通一下。 对 不对， 其实两个人长时间不联系其实就是一层纸，如果你主动呢去把这层纸捅破了，给他发一个赞吗，其实我们的关系就会像流水一样，然后开始非常开心的流淌过去， 得到缓和， 对 对，就融合 甚至升华。 对，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最终要关心的话题。 如果我们这不交朋友的话，这老让人自己觉得没朋友。像我这一看自己700个好友，有640多个不常联系，然后当时的第一感想， 你今天查了一下是吗？ 对，我今天查了一下，第一感想是想的是， 我是有多不爱说话， 即使这个世界抛弃我，我还要自己爱自己。 还有那60个朋友值得你去爱啊，去深爱他们。 好像一碗毒鸡汤。 好，刚刚我们聊完今天的互动话题，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或者是一个疑惑吧，哪些朋友该删还是不该删。我觉得相信听过我们三个的聊天之后，也许会对您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做出一点点的一个指示性的一点小小的帮助吧。对，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下一个环节，我们这个 环节就叫做我们今天的这个啊情感新闻大搜罗。我觉得就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女播，我们的这个女主播樊雪给大家播报一下、啊本周的这个情感新闻是什么呢？ 本周的情感新闻是幸福情侣的黄金比例有以下几种，也让大家来看一看你和你的伴侣有达到哪几条。第一条是12厘米的高度差，这个呢是男女最佳的身高差， 最萌身高差吗？ 对，对。然后第二个是3岁的年龄差， 那是男生比女生大还是女生比男生大？ 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 啊，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啊，1.5倍的月薪差。 啊，我其实除了第一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男生要比女生高12公分，可能两个人在拥抱或接触的时候，感觉彼此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角度吧。 那不一定啊，怎么的就非得男生得比女生高呢？就像我1.75米，我怎么的就不能找个1.63米 的，是吧？ 一把把他搂，其实还挺难找的，男友力 max。 你这种情况太少见了、啊 但是其实想起来真挺可怕的。 对，一个男生 在街边哎，走，一把给他搂起来。 突然想起一个那个电影叫《我的野蛮女友》， 是说的就是你、啊、 那个、 就是你们俩太可怕了哈！这12公分，就是女生比男生高12公分。 但是真的，就像我这种高度的，你想，我要找13公分，1.88米， 1.88米， 哪有这么多人？ 也是 这么多人1.88米。 对，但是现在我们就好像真的发现，我们同龄人里面身高超过1.90米的，好像还挺多的。 但是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么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说这个1.8米的都去找1.8米、1.9米的都去找1.6米、1.5米的了，因为喜欢小可爱多。那么那些1.7米和1.7米的就互相凑对儿，互相嫌弃，相爱相杀。 我觉得都挺好的呀，就是大家那个什么举案齐眉嘛，对不对？平起平坐，大家谁也不用说 很公平。 我看我这样看着你，或者不用这样看着 你。我看到你鼻孔了， 但是很不甜啊。就 也可以甜嘛。 我觉得就是男生向下俯视女生，然后女孩子萌萌哒，那个眼睛眨眨眨的时候， 但是女生每天就可以看。你的双下巴又重 了。只要两个人相爱嘛，管他这个身高差是多少呢？ 因为身高问题从来没有被别人说过可爱。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有点疑惑了，就是说男生要比女生大3岁，还是女生要比男生大3岁？ 这个 好，这个挺好懂的吧？不是你大3抱金砖吗？ 怎么有这么个说法？ 对啊，女生比男生早熟，应该会让这段感情更加顺利吧？ 但是我身边有一些女性朋友觉得，她说男生比女生大也有好处，就觉得有安全感，然后感觉就女生像更懂得照顾女生嘛，男生更懂得照顾女生的心情。 我也是这么觉得呀，就是是我心理问题吗？我接受不了比我年纪小的男生啊。 你觉得整天给你就是耍小孩性子， 接受不了，就是很幼稚的男孩。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不都说嘛，说女生要比男生的心理年龄要大个3岁 左右。 对， 然后就说最好是找一个比自己年龄大一点的，哪怕是和自己心理年龄相当的人。你不要太幼稚就 OK， 我不一定要你怎样成熟的去照顾我的生活起居。 所以樊雪，你的心理年龄是多大？40多吗？ 个位数是不是？这得算一会儿。 就这个十岁以内吗？10岁以内就今天就不要说了。 30半，不能再多了。 我算了一下，我是35、36。 是那种软件那种查的吗？ 是，可能不是够标准， 有点不准吧。 那同桌多大年纪的女孩都可以。 但是既然作为这个情感分析小专家，我觉得心理年龄还是要稍微成熟一点，对不对？帮大家分析问题嘛，对不对？那么第三点咱们提到了要有1.5倍的这个月收入的差距，我觉得这个来说就是男生高或女生高好像都可以。 但是这个有什么特别的现象吗？ 我觉得最好吧，最好是男生高一点，毕竟男孩子觉得自己占主导地位的会多一点，就觉得自己在金钱上可以稍微能自如一点。就举个例子啊，就我们说跟男朋友或者是跟女朋友出门，你说第一顿饭或者是前几顿饭是女生请还是男生请呢？ 我们之前真问过我们的这个嘉宾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女孩回答的问题都是说我要 AA 制， 是 因为第一次我要显示出我也是平起平坐的， 我也有这种感觉， 对，你要尊重我。 但是现象和就是我们现在普遍的一些行为也好， 可能稍微有一些出入吧。 男生会比女生花的稍微多一点， 对，男生会这样觉得比较绅士吧，因为女孩还是要照顾的， 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样一个1.5倍收入，刚才樊雪提到了她的一个小小的看法，就是说男生最好比女生稍微高一点。我是觉得呀，就是两个人相当比较好。 就彼此之间都是平起平坐的，然后不要有太多的心理落差。 嗯，男生也不要太大压力。 这倒是这样的。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经济主导的话，其实也会在爱情上面也会决定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两个人还是稍微的平均一下。 对对对， 这是我的观点啊。我们这个情感新闻究竟合不合理呢？还是您说了算哈？就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太一样。那么今天我们来聊到了这个的情感新闻，我觉得也是需要我们几个去稍微的探讨一下。那么我觉得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留给我们三位各自提一个我们在生活中的情感疑惑，因为我们一直在帮助别人解决情感疑惑。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各自问一个自己的情感的疑惑，抛给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希望各位网友能给我们也一些建议，好不好？小磊，你先来吧。 我想一下哈，这个 有点多是吗？ 我一个这个一巴掌数不过来。其实我一直想解决的一个事情就是。两个甜蜜的恋人其实在前一段时间都是非常的恩爱的啊，然后往往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各自嫌弃啊，以前这个女生的优点呢，可能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男的就会嫌弃她这个优点变成了缺点。对，那怎么样让这种时间长了的这种相处能够像以前一样不发酵还是那么的新鲜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跟小磊的问题其实有点像，我的提到的问题不是爱情而是友情。友情怎么能保鲜啊？那么樊雪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的问题就觉得就是在谈恋爱过程中难免你会有异性朋友，然后你的男朋友和女朋友也会有自己的异性朋友，就怎样就是维持好这两方的关系。 我觉得咱们三个聊到这个问题都有点深刻了，我觉得这个我们稍微的卖一下关子吧，我觉得咱们也彼此都有彼此的看法，那么我们就下一期博物点秋香的时候我们来说出自己的见解。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抛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也希望各位的网友朋友们，希望我们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能够多多的给我们支支招， 对， 帮我们解答一下， 帮我解答一下。 好了，今天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今天的博物点秋香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呢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讲述他的情感故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了， 拜 拜 拜拜。 My body. It turns out